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人诗意的栖居。这个诗句引自荷尔德林后期一首以独特方式流传下来的诗歌。这首诗的开头曰：教堂的金属尖顶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为了得体的倾听人诗意的栖居这个诗句，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将它回复到这首诗歌中。因此我们要思量这个诗句，我们要澄清此诗句即刻就会唤起的种种疑虑，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开放的七倍姿态去追踪这个诗句，从而应答这个诗句。人诗意的栖居，说诗人偶尔诗意的栖居似还勉强可听，但这里说的是人，即每个人都总是诗意的栖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切栖居不是与诗意格格不入的吗？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屈躬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是书面文艺，或是音视文艺。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到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功效是按照当下的现实性之尺度而被估价的，现实本身由形成公共文明意见的组织所制作和控制，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之一，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就是文学行业。这样诗就只能表现为文学，甚至当人们在教育上和科学上考察诗的时候，它也还是文学史的对象。西方的诗被冠以欧洲文学这样一个总名称。但是如果诗的唯一存在方式自始就在文学中，那么又如何能说人之栖居是以诗意为基础的呢？人诗意的栖居这个诗句毕竟也只是出于某个诗人之口，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还是一个应付不了生活的诗人。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们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单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制作在希腊文中叫做人之栖居，可以被认为是诗歌和诗歌的吗？这一点实际上只能假定有谁远离于现实而不愿看到今天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人，社会学家称之为集体的生活处于何种状态中。然而在我们如此粗略地宣布栖居与作诗的不相容之前，最好还是冷静地关注一下这位诗人的诗句。这个诗句说的是人之栖居，它并非描绘今天的栖居状况。它首先并没有断言栖居意味着占用住宅，它也没有说诗意完全表现在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中。如此经过深思熟虑，谁还胆敢无所顾虑地从某个大可质疑的高度宣称栖居与诗意是格格不入的呢？也许两者是相容的，进一步讲，也许两者是相互包含的，也即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如果我们真的做此猜断，那么我们就必得从本质上去思栖居和作诗。如果我们并不回避此种要求，我们就要从栖居方面来思考人们一般所谓的人之生存。而这样一来，我们势必要放弃通常关于栖居的观念。根据通常之见，栖居只不过是人的许多行为方式中的一种。我们在城里工作，在城外栖居。在旅行时，我们一会儿住在此地， 一会儿住在彼地。这样来看，栖居始终只是住所的占用而已。当赫尔德林谈到栖居时，他看到的是人类此在的基本特征，而他却从与这种在本质上得到理解的栖居的关系中看到了诗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意只不过是栖居的装饰品和附加物，栖居的诗意也不仅仅意味着诗意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所有的栖居当中。这个诗句倒是说人诗意的栖居，也即说作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不过我们何以达到一种栖居呢？通过铸造。作诗作为让栖居，乃是一种铸造。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根据栖居之本质来思人所谓的人之生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作诗的本质思为让栖居，一种铸造，甚至也许是这种突出的铸造。如果我们按这里所指出的角度来寻求诗的本质，我们便可达到栖居之本质。但我们人从何处获得关于栖居和作诗之本质的消息呢？一般而言，人从何处取得要求，得以进入某个事情的本质中呢？人只可能在他有以接受这个要求之处取得此要求。人从语言之允诺中接受此要求。无疑的，只有当并且只要人已然关注着语言的特有本质，此事才会发生。但围绕着整个地球却喧嚣着一种放纵无羁而又油腔滑调的关于言语成果的说、写、播，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一旦这种支配关系颠倒过来，人便想出一些奇怪的诡计。语言成为表达的工具，作为表达，语言得以降落为单纯的印刷工具。甚至在这样一种对语言的利用中，人们也还坚持言说的谨慎。这固然是好事，但仅止这样绝不能帮助我们摆脱那种对语言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支配关系的颠倒。因为真正的讲来是语言说话，人只是在他倾听语言之允诺，从而应和于语言之际才说话。在我们人可以从自身而来一道付诸言说的所有允诺中，语言乃是最高的，处处都是第一位的允诺。语言首先而且最终的把我们唤向某个事情的本质，但这不是说语言在任何一种任意的被把捉的词义上的语言已经直接而确定地向我们提供了事情的透明本质，犹如为我们提供一个方便可用的对象事物一样。而人得以本真的倾听语言之允诺的那种应和，乃是在作诗之要素中说话的道说。一位诗人遇事诗意，他的道说便遇事自由，也即对于未被猜夺的东西遇事开放，遇事有所期备。他便遇纯粹的任其所说听凭于不断进取的倾听，其所说便遇事疏远于单纯的陈述。对于这种陈述，人们只是着眼于其正确性或不正确性来加以讨论的。人诗意的栖居，诗人如是说。如果我们把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置回到他所属的那首诗中，我们便可更清晰地倾听此诗句。首先，我们来倾听两行诗。我们已经把上面这个诗句从这两行诗中分离开来。这两行如下：充满牢记，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行的基调回响于诗意的一词上，此词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强调，即它前面的词句和它后面的词句。它前面的词句是充满牢记，但，听来就仿佛是接着的诗意的一词给人的充满牢记的栖居带来了一种限制。但事情恰好相反，限制是由充满牢记这个短语道出的。 对此，我们必须加上一个虽然来加以思考。虽然人在其栖居时做出多样劳技，因为人培育大地上的生长物，保护在它周围成长的东西，培育和保护乃是一种铸造。但是，人不仅培养自发地展开和生长的事物，而且也在建造意义上进行铸造，因为它建立那种